中国历史故事大禹治水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由黄帝和炎帝开创的炎黄部落联盟，经过了几代的发展，北到幽灵，南到五岭，西到沙漠，东到大海，能影响到的地域越来越大。可是以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经不那么牢固了。以前人们无论干什么，都以一个大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，现在不同姓氏的小家庭相互杂居的现象多了，他们共同服从一个首领管理，建立起严格的管理机构，建立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权，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要求。可在这个时候，中原大地上接连几十天的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最后冲出河床，漫上河岸，一场空前的水灾发生了。漫天的洪水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一泻千里，不可阻挡。 大水下，大水下，快跑啊！救命啊！ 房屋被冲垮了，庄稼被淹没了，成群的牛羊被卷走了，人类也没能逃脱这场天灾，葬身洪水之中的不知有多少。当时的最高首领是大名鼎鼎的尧，人们叫他尧帝。仁慈的尧帝见到人民受难，十分难过。尧帝命令夏后氏部落的首领鲧去负责治水。鲧采用挖土筑堤的办法，想堵住洪水，可是这边堵住了，那边又冲垮了。整整干了九年，洪水丝毫没有减退，饿死的人更多了。这时候尧帝因为年老，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。舜因为鲧劳民伤财，一气之下把他流放到了羽山，后来鲧就死在了那里。鲧有一个儿子叫禹，是个很有志气的青年，他继承父亲成了夏后氏部落的首领，人们都叫他夏禹。这一天，舜帝把各部落的首领聚在一起，商量治水的办法。夏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： 我父亲过去只知道去堵、去挡，可这么大的洪水怎么挡得住呢？结果水越堵越大，没被淹的地方也给淹了。我看咱们应该改改办法。 你有什么好主意说说看。 我想可以用疏导的办法把原来的河道挖宽，再多挖些小沟渠，把大片的水引到沟里，让它一直流到大海里去。 对，这个办法不错。可以试试。 你说过去就没人想到这么办呢？ 是要是没有我父亲的失败，我也想不到啊。还有现在各地各部的人只想自己不顾他人，只把水赶出自己的地界，可不管这水又流到别处去了。我看应该有统一的指挥，有完整的计划，在一起动手，让洪水向东流。 好啊，这样太好了。尧帝在位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根治洪水灾害， 解救受苦受难的百姓，可是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。大家看谁能担当这个重任，我就请他主持治水。 这个人还用再找吗？不就是站在您身边的夏雨吗？ 对，老子没完成，儿子接着干。 好，这正跟我想的一样。夏雨啊，我知道你是个有胆量有心胸的男子汉，大家都说你一向敏捷勤俭，仁爱可亲，行为端正，说话也算数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把治水的事管起来吧，有什么事你就拿主意吧。 可是我太年轻了，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误了治水的大事。 哎，这是各位首领共同做出的决定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。 好吧，我向舜帝和各位首领发誓，不制服洪水，我就不回来见你们。我也向父亲在天之灵发誓，我要把您没完成的事业接替下去，完成好，让您那颗负旧的心得到安宁。 年轻的夏雨告别了舜帝和众首领，毅然地踏上了治理洪水的征途。他亲自走遍了水灾严重地区，实地考察。在实践中，他还发明了原始的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。他整天和大家一起泡在泥水里，从早晨干到深夜。人们和夏雨亲如兄弟，谁也不再叫他首领，而是称兄道弟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刚探亲回来的人对他说： 弟兄，你都快30了，涂山氏的女儿苦苦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还不和她成亲呢？ 哎呀，多亏你提醒我，不然还不知把人家拖到哪年哪月呢。 第二天一早，他破例请了假回家成亲去了。新婚之夜，妻子满心欢喜，想把几年来的心里话都说给夏雨听，谁知没说上几句，丈夫已经呼呼入睡了。他实在太累了，月光下妻子满面泪痕，望着睡熟的夏雨，心疼得喃喃自语： 整天泡在泥水里，连汗毛都脱没了，脚上的指甲也给泡掉了，睡了也不知道把衣服盖上。哎呀，这哪里是衣服啊，简直是破麻片，到处是窟窿。你整天就是陪着他日晒雨淋的吗？ 他再也不能入睡，就用骨针穿上麻绳，为夏雨补好了衣服。夏雨一觉醒来，望着守候在身边的妻子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睡的都不知道。真想和你多说点话，可是…… 可是什么？ 可是……说真的，咱俩刚结完婚，我也想和你一起过一段舒心日子，可是一想到洪水还在到处作害，一想到咱肩上这副担子，哎，我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 怎么，你难道还想 在外边治水？冬天冒着寒风，夏天顶着太阳，吃的是最粗的食物， 穿的是像渔网一样的破衣裳，夜里经常露宿在野外，流血流汗受苦还是小事，最让人难过的是想起那些在山上摔死、在水里淹死的伙伴。唉，死在山上的刨个坑就算埋了，水里淹死的就算水葬了，而活着的人尽管心情沉痛，还得马上又去干活。 快别说了，你们受的苦我全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全懂了。去吧，去治水吧，家里有我，你一点也不要牵挂，我等着你成功的消息。 就这样，婚后第四天，夏雨就告别了心爱的妻子。妻子目送着他渐渐远去，不停地祝愿着： 愿老天保佑他一路平安，早日成功。 夏雨回到治水工地，继续带领大家修整河道、挖沟排水，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。有一次，他带人修渠，正路过自己的家门，他早就听说妻子怀孕了，真想进去看看呢。可是马上想到自己带着治水的队伍，怎么能够为了自己小家的事丢下大家不管呢？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对妻子说： 唉，真对不起你，别怨我，为了治水我实在是离不开呀。 又过了两年，治水的人们在转移的途中再次来到夏雨的家乡。夏雨见妻子抱着一个小男孩正站在家门口，妻子见了他，对孩子说了句什么，孩子老远地喊着爹爹。夏雨心头一热，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儿子。然而他狠了狠心，向妻子挥了挥手，表示已经看到他们了，可是没有停住脚步。这一去又是好几年，夏雨第三次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，伙伴们就劝他： 义兄，这回你怎么也该回家看看了，看看老婆亲戚孩子。 好吧，你们先走，我回去一会儿再赶上你们。 义兄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去呀。 义兄，你别回来呀，快回去看看。 不，我现在还不能去做儿女情长的事，那会分散我治水的精力。家我肯定是要回去的，不过是要等到制服洪水的那一天。 义兄，算这次你已经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了啊。 是啊，跟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在一块儿，我们自己受的那点苦算的什么呀。 是啊，夏雨啊，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 真是。 十三个年头过去了，罪孽深重的洪水终于按照人们的指挥乖乖地流入了大海，陆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百姓们又忙着开荒种地，饲养牲畜，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这时候舜帝已经老了，他按照大家的意愿让夏禹做自己的继承人。夏禹 从此成为炎黄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。人们崇敬他，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，都叫他大禹，伟大的禹。大禹在治水的年代里走遍了南北各地，对各部族的联合有了新的想法。他当了首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测量土地，他把太章和树亥找了来，让他们两个负责做这件事，并对他们说， 你们知道洪水的灾难把人心连在一起了，治水的成功也让大家团结得更紧了。看来只有把各地的人都联合起来，事事有人管，上上下下一条心，才有力量战胜大灾害。你们两个多带些人，把土地测量一下，画成图交给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嗯，测量是为了画土分疆，便于管理，对吧？ 嗯，测量是为了把分散的地区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吧。 把你们俩说的加起来就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了。 哦， 这次治水成功还不是靠大家拧成了一股绳，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吗？早先那种各干各的不管别人的做法是治不好这么大的洪水的。 对， 嗯，所以我想把各地的人都联合起来，遇到事情一起动手，就不怕天灾人祸了。 正是这样。 哎，好，就是，既是这样功德无量的事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好的，请放心吧。 对对对， 是，我们一定要做好。 我看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，您尽管放心。 对， 尽管放心。 嗯，放心吧。 嗯， 不久测量的结果出来了，大禹根据各地的土质和物产，把已经知道的地方分成了9个州，派出能干的人去管理，而所有的州官又要听从大禹的命令。 你们每个州都贡献出些铜来，运到荆山。嗯， 这是做什么用啊？ 我要用这些铜铸成9个鼎。 9个鼎？ 每个鼎代表一个州。 哦， 9鼎就是9州。 哦， 就是咱们整个的天下。 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好， 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啊， 准备 些铜，咱们赶快运到荆山啊。 9鼎铸成的那天，大禹亲自来到荆山，仔细查看了每个鼎的正面和背面。 您看看这个。 嗯，好。 嗯， 这是冀州。 对 对对对对。 嗯嗯， 您请。 这个 是兖州。 嗯，对对对，是。 这是青州。 嗯，对。 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。 啊， 豫州。 嗯， 凉州、雍州。 对对对， 背面这是这是虎。 嗯， 象。 象， 对， 象。 熊。 熊。 对。 蛇。鹰。 鹰。 好厉害呀。 这些动物啊， 嗯， 是每个州的崇拜物。 哎， 嗯，他们都是选的那个最厉害的动物。 对。哎， 好。 嗯， 很好。弟兄们，伙伴们，我们已经制服了洪水，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在这九州的土地上 我们这些皇帝的子孙要千秋万代的生息下去，我们永远是这块黄土地的主人。 哦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 正是从大禹这时候起，在中原大地上出现了国家的雏形，有了各级权力机构，发展缓慢的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。大禹作为最高的统治者，实际上是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代国王。千百年来，勇于和大自然搏斗、公而忘私、勤劳勇敢的大禹精神一直被人们传颂着，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大禹治水》，剧中人物有米铁曾、王岭、张彤、蓝法庆、丛林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中国历史故事《商汤灭夏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我国第一个朝代就是大禹创建的夏朝，建立在公元前22世纪末。大禹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启当了国王，过去的禅让制度被废除了。经过了300-400年时间，全国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当时在黄河下游有个叫商的部落，到了汤做首领的时候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国家。这时候中原的夏朝国王叫桀，人们叫他夏桀。夏桀把商国当作夏朝的一个方国，让商国服从他，向他进贡。商汤为人淳朴宽厚，爱护百姓。有一天他上山打猎，看见一个人正张开四面的大网捕鸟，最终还念念有词： 不论是东边飞来的鸟还是西边飞来的鸟，不论是南边飞来的鸟还是北边飞来的鸟，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吧，我要网尽天上所有的鸟。鸟来吧。 喂 啊，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，天上的飞鸟怎么可以网得尽呢？你又为什么要把飞鸟都杀绝呢？ 原来是大王，我这是。 来来来，我来替你改一改吧。你把网放倒三面，只张开一面。 这 听我说，应该这样说。要向左边飞的鸟就往左边飞吧，要向右边飞的鸟就向右边飞吧，只有不听我话的鸟才落入我的网里。你看这样说好不好啊？ 大王， 大王真是个有仁爱之心的国君呐、啊，大王。 商汤用仁爱之心治理国家，商国很快的兴旺起来。可是，中原大国夏朝情况越来越不妙，夏桀又贪婪又残暴，专爱听宠臣们的吹捧。 大王生的体格魁梧、相貌堂堂、真是一副天子模样啊。 是啊。 哎呀，大王有天赐给的力量，能把坚硬的兽角一手折断、能把弯曲的钩子用手轻轻地给扳直了、又像搓绳子似的把它们绞在一起呀、 哎呀，天底下有谁能和大王比高低呀、 天底下谁能比呀、 这话我听了高兴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曾赤手空拳和猛兽搏斗，别的国王谁有这个本事？ 哦，那是那是， 就是就是、 哎、就是 啊！你们谁不知道大王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？ 了不起呀！ 其实啊，这位夏桀不过是个昏庸无能又贪图享乐的人。一次，他带兵去讨伐有失氏，原因是有失氏给他进贡的宝物太少，得去教训他一下。有失氏自知不是对手，赶紧挑选了一个叫媚喜的美女送给他。好色的桀一见媚喜，真是大喜过望。 我做梦都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啊。好了，就饶了有失氏吧，我要收兵回朝，好好的乐乐了。来人， 在， 快让各个方国多征民夫，给媚喜盖一座新宫殿，不得耽搁。 是。 很快，夏朝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，盖了一座十分高大的宫殿。夏桀和媚喜来到了这座新宫。 媚喜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哦，这宫殿真是太高了。可怎么是歪的呀？ 啊， 好像是要歪倒似的。 它不是歪的呀，那是你的一种错觉吧。 哦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新宫殿的。 嗯，既然你有一种倾倒的感觉，那就把这座新宫殿叫清宫好了。 谢大王。 啊， 大王， 嗯， 那是什么去处啊？ 哦，那叫穷室。 咱们快去看看。 好啊。 哦，多气派呀。您看， 嗯， 那走廊都是用象牙镶嵌的。 是啊。 这床是用白玉雕成的。 是啊。 从此，夏桀和媚喜就整天在清宫里寻欢作乐，国家的安危、百姓的死活早不在他的心上了。无休止的劳役使百姓们疲乏不堪，严酷的刑罚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全国上下怨声载道，他也丝毫感觉不到。但是这一切都被商汤看在眼里， 商汤加紧积蓄力量，准备有一天推翻夏桀的暴虐统治。但是如何打败夏桀呢？一时还没有主意。为了这件事，他每天沉思不语，觉也睡不好，吃饭的时候只是随便扒了几口，吃的是什么，菜饭的好坏，他毫不留心。他的厨师伊尹为这事儿大伤脑筋。伊尹不是一般的厨师，而是有心帮助商汤打天下的人。他想个主意，让商汤注意他，于是把这顿饭的菜做得特别咸，下一顿又故意不放盐。几天之后，商汤果然吃着菜不对味儿，就派人把伊尹叫来。 伊尹在，你本来是随我妻子陪嫁过来的奴仆，大家都说你菜做得好吃，我才叫你给我做饭。可是你最近几天做的菜不是咸就是淡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哦，大王息怒，我看您整日苦思苦想的，饭也吃得不香，一日三餐都是随便吃几口，就想试探您还知道滋味不知道，现在您尝出来就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把每个菜都做得让您满意，不然请杀我的头。 从那以后，伊尹做的菜果然咸淡可口，香浓味美，商汤很满意，又把伊尹叫了来。 伊尹 在， 看来你的烹调技艺是真不错呀。啊，做的菜好吃极了。 哦，大王，厨师把菜做好并没什么值得夸奖的，只要把各种佐料搭配好，做的时候既不过火也不欠火，吃起来自然味道就好。这跟大王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。 哦， 既不可饱食终日无所作为，也不可不顾条件急于求成，只有掌握分寸才能把事情办好。 哦，伊尹 在，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着急了是吗？ 啊， 哦，呵呵呵，那像做菜一样有点过火 啊， 是吗？ 是的。大王，大王要灭夏兴商的心思连我都看出来了，可就是您一个人着急不行，要大家出主意才能有个万全之策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 大王，我愿意辅佐大王，因为早有这个想法，我才甘心做奴仆到大王身边的。 哦，是这样，谁能想到啊，在我的厨房里会有这样一个智谋过人的贤才呀。 啊， 不敢。 好吧，从今天起我解除你的奴仆身份。尹 在， 我还要任命你做我的大臣呢。 啊， 谢大王。 商汤重用了出身卑微的伊尹，使很多有识之士都愿为他出谋划策。很快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才能的人，力量大大增强了。伊尹成了商汤的主要助手，他经常地向商汤提出很好的建议。 大王，要推翻夏桀，就要先砍掉他的左膀右臂，减弱他的势力。我看韦国、故国和昆吾国这些小国，都是和夏朝很要好的，是他的帮手。如果先灭了他们，夏桀就孤单了。再说这几个小国的国君也和夏桀一样的残暴，消灭他们也是争取民心的大事。 好，那我就先率兵把韦国和故国灭掉。 商汤的进攻像风吹残云一样取得了胜利，他回到了都城，兴奋地对伊尹说： 伊尹呐，那里的百姓听说我要讨伐他们的无道国君，就像大旱之年下了一场透雨一样啊，痛快极了。 是是是， 我几乎没费什么事就灭掉了韦国和故国。啊，伊尹呐，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咱们就起兵伐桀吧。 不能，大王，万万不能。夏桀可不是韦国、故国，大王千万不可性急。我看，咱们不如暂停向夏朝进贡，看看他有什么举动，也可以知道他的实力如何。 好吧，就这么办。 夏桀得知追随自己的小国被商汤吃掉了，又听说商汤不再向自己进贡，真是气得七窍生烟。 我不能瞧着我的地盘变小，不能容忍小小的商国与我堂堂的夏朝分庭抗礼。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去召集人马，再调来九夷的队伍，就说商国不进贡，大逆不道，我要带领大军去讨伐他。 是，臣等就去。 九夷是许多夷族的方国，一向附属夏朝，接到命令立刻起兵和夏军合兵一处，气势汹汹地开往商国。商汤连忙叫来伊尹商讨对策。 伊尹 在， 你看怎么办呢？ 大王，从夏桀这次发兵的情况看，他还能召集起九夷的兵力，说明他还有力量，真要打起来，咱们不会占上风。我看不如恢复进贡，还要多送些送好的向他谢罪，以后我们再找机会。 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 商汤听了伊尹的意见，立刻派人把贡品送到夏桀的大本营，并向他谢罪。贪财的夏桀见了堆积如山的财宝，又洋洋得意起来。 怎么样，汤还是怕我的吧？只要我的大军一到，谁敢和我对战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收兵收兵，这仗不打了。九夷的人马也快回去吧。 什么大王，这怎么能回去呢？我们好不容易集合起来，又让我们回去。 这么远的路， 行了，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。 第二年，商朝又不向夏朝进贡了。夏桀大发雷霆，再去召集九夷族，可是这时候九夷族已经不愿意听他的话了。尽管夏桀一连几次派人去催，九夷人也拒不发兵。商国君臣得知这一情况，拍手称快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一隐， 哎， 你看看，九一人不听他的话了。 是是是，大王，我看这次行了，夏桀已经没有号召力了，可以着手灭夏了。 好。现在服从夏桀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只要打败他的最后一个帮手昆乌国，那夏朝可就完了。 是是是是是。 于是商汤手持大斧，坐在插着军旗的战车上，伊尹乘车紧随在后，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一仗就打败了昆吾国，随后就向夏桀挑战。夏桀见众叛亲离，恼羞成怒，亲自带兵要和商汤决一胜负。商汤早已率领大军等候在明条山下，双方的决战就要在这里展开。夏朝从开国以来已有400多年了，桀又是至高无上的天子，商汤的部下还有些犹豫。商汤知道士兵的勇气是胜败的关键，于是就在明条山下对大家宣布了夏桀的罪状，说明了必须顺从天命讨伐夏桀的道理。最后他说， 夏桀做尽了坏事，我要去讨伐他，你们都要听从我的命令，对杀敌立功的给重赏，绝不食言，对不服从命令的，我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杀掉，也绝不客气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我们一定能胜利，天下就是我们的。 对，天下就是我们的。 经过这一番鼓动，商军士气大振。交战这一天天刚亮，两军就筋骨齐鸣地厮杀起来。 战车出发，去冲击敌阵。 杀！ 夏军的阵线终于被冲垮了，有的扔了武器就逃，有的干脆投降了商军。商军乘胜追击，一直把夏桀赶到了南朝这个地方。后来成了孤家寡人的夏桀就饿死在南朝山里，商汤率领他的队伍开进了夏朝的国都，夏朝灭亡。商汤建立了我国第二个朝代商朝，商朝的国土比夏朝大了很多，经济文化也更发达了，我国古代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商汤灭夏》，剧中人由谭宗尧、王大年、周铁真、杨立新、丛林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